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欲破曹兵，已有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上回咱们说这个曹操横说赋诗哈，说曹操是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也是个大文学家。那把曹操列在历代的帝王将相当中，他也够格了。虽然说他没做了大魏的皇帝，后来是他儿子曹丕追封的，终究是大魏的天下是曹操创下的。那么在历代帝王当中能够有这么一首十分澎湃十分豪迈的这么一首短歌行，说明曹操这人留下的这篇短歌也相当不简单。有很多帝王将相都喜欢写诗，拿起笔来就写，写完就题字啊，他不留后，不禁琢磨。可是曹操留下这些诗词歌赋，尤其是这首短歌行，实际上曹操这短歌行啊，它就是一首求贤的诗歌。曹操唯才是举，曹操思贤若渴，求贤。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说对酒就应当当歌，不对，这当跟对是一样的讲，对酒对着声乐，就是对着这个乐器，我就应当感慨人生几何，这人才能活多久啊？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如同草上早上起来那露水，太阳一出来没了。所以我就说世海老师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说世海叔，您往上挤，那露水在地底下，上边那草柱上了。啊，我跟他闹着玩哈、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学的，因为当时学的时候我父亲在那儿，我也没在那儿。说人生就如同露水一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心情澎湃，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回想自己这么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思贤若渴，而今天下还有分崩之地，曹操心里不好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造酒刘伶醉嘛，是吧？古人呢都拿杜康代酒，唯有喝酒一醉解千愁嘛，啊，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啊。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实际上呢，这曹操呢是借用《诗经》。这个《诗经》里边吧，有这么一段，《诗经·郑风》里有一段《子衿》，啊，说的就是这几句。其实它是描写一段男女爱情之间的一个小的诗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怎么讲？周朝的学子服，青色的，子是对男人的尊敬。那么青青子衿在这时候用的呢，就是男人的衣领啊，我很尊重你，男人的衣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不宁不疑音。说纵使我不去找你去，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个信儿来呢？这是女的说的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不宁不疑音。下边呢是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佩呢就是带着佩的绶带，男人的绶带啊。今儿我不找你去，你为什么不找我来呀？其实呢是一首歌颂男女之间爱情的。调戏踏兮，再成缺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调戏踏兮呀，就是在城墙上城缺上来回溜达，来回溜，着急呀，想自个儿这未婚夫不来，俩人挺爱的，是吧？你也不给我送信，你也不来，我在这溜达，我等你，啊，写得很优美。您说这女的要等着自己相约的男友不来，在这城头之上调息踏息，您琢磨那情景这多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实际上这首诗呢，是《诗经》里边这子衿写的。那么曹操呢是个大文学家，肯定曹操读过很多书，读过很多诗。我看电视台比赛哈，就这《诗经》上比赛这诗，这么点小孩一肚子诗，真不简单。这是爹妈的教育，从小的教育，是吧？曹操借用过来了，曹操肯定读过《诗经》。曹操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什么意思啊？曹操借用这几句话，思贤若渴，青青子衿，周朝的学子，悠悠我心，天下这些才子，你们为什么不来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以这个来表达对天下才子的爱慕，等待众位才子到来的心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摸杜迁，往又相随。气阔谈咽，心念旧恩。说明明的月亮啊，皎皎如月。有说明明如月的，何时可辍？它根本也掉不下来，就这么明亮。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说这月光没有落下的时候老这么亮，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你们这些闲事不来呀，我怎么办呢？月末杜迁，往又相随，去阔谈咽，休年久。其中还有两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垂声。曹操思贤若渴，他也希望能够和平的年代啊，跟咱们似的现在郊游，在草地当中啊，摆上乐器，摆上好多吃的东西，是吧？野餐嘛，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鹿呢，他看见爱薅了，他也爱吃的叫唤。大家伙坐这聊天，旁边有鹿的悠悠之鸣，食野之苹，我们在这吃。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这意思，你们都来了，我为你们摆上声乐，吹奏起来，欢迎你们。大家伙在这海阔天空谈论国事，大家伙互相交往。月摸杜迁啊，就是南北东西的小路，往用相随，气阔谈咽，新年旧恩啊，都四方面聚拢而来，跟着我这喝酒，旁边听着鹿的声音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垂笙。 皎皎如意，何时可戳？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某独前往，又相随气过，但愿新人旧闻。那么曹操为什么说往用相随相存？我希望这些人屈尊到这儿来保我曹操，所以曹操特别爱才。由于曹操爱才，他才能收贾诩；由于曹操爱才，他才能把徐庶、徐元直诓来。贾诩、贾文和才能这一辈子保了曹魏。由于曹操爱才，他才能接了黄盖这封书信，他才能接纳阚泽，才能听了庞统、庞士元献的连环计。所以当中间这几句加在一起，那就是曹操思贤若渴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唯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把你们都请来，大家伙坐这一块儿谈论国家大事，何等心情，何等愉悦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月明星稀，月亮出来了，晚了，星稀，乌鹊南归，乌鸦呱呱呱往南一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曹操对谁说的？曹操对那些还没投到主人的那些贤士所讲。有没有？有。像司马德操、水镜先生、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像庞统、庞士元这些人，你们为什么还不落到我这儿来吧？我等着你们。月明星稀，乌鹊南归，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你落到我这儿了，我等着你们。我招纳贤士，帮着我治理大汉朝天下。所以说，这首诗完全都是曹操的一种求贤若渴的主题思想，就是求贤歌。最后，曹操说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山不厌高，说你下边来土，对这山越来越高才好呢。水不厌深，涓涓小水流到大河之中，它当然需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咱们都知道，咱们都念过书。周公一日三吐哺，一日三误发。周公保着周成王，周成王年幼，太小了，天下交给周公，周公治理国家大事，啊，当然这里边有点夸张。周公这吃着饭呢，啊，来人了，向他建议应当怎么样治理天下。他把东西吐出来了啊，然后出去接待。一饭三吐哺，吃这饭有仨人来了，吐出三回了。其实这咽了不就得了，还省得糟践他。就说周公这精神，一目三卧发，一目目就是洗，浴是洗身上洗澡，目呢就是洗头发啊，洗着头发，啊，不是说洗着澡啊。出来也没说他穿衣裳没穿衣裳，不是那意思。一目三卧发就是洗头，洗澡叫浴啊，沐浴更衣嘛啊。攥着头发出来了，您有什么事啊？我跟您说说，您那条宪法还得改改。好好好，我改回去了，接着洗。洗了一会儿又来了，您那个这得单车应当怎么骑？您给制定个法令。好好好，就说周公。其实呢，曹操确实想做周公，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做周公，辅佐汉朝。安天下，以完成王霸之事。曹操没有篡位之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天下人都喜欢周公。周公后来等周成王长起来以后，把国家大权交给周成王，这是曹操的心情。我呀不是文学家，我也不是史学家，把我的理解跟大家伙共同分享啊。曹操唱这首短歌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大家有跟着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哗，掌声四起。曹操正高兴呢，伸手一摸这树，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丞相。”曹操顺声音这么一看，他心里明白不明白？说曹操醉，确实有些醉意了。说曹操没醉，他能做这么好的短歌吗？说话的是谁？他已然传下话来，将来过了江，得了江东以后，作为扬州的刺史，姓刘名富，字元颖。这刘富是谁？刘富呢，是曹操老乡，在合肥的时候就保了曹操了，也是沛国人。 刘富这人在曹操手下立下汗马功劳，兴义学，广屯田，兴水利，在这方面刘富立下大功，那是曹操很重视的人。曹操那时候办义学，而且广屯田，当兵的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有在青州时候得下的青州黄巾军，年轻的打仗，岁数大的种地去屯田，因为那时候连年征战，没有粮食，没有粮食这仗可就没法打呀，所以曹操屯田兴水利办学校，那么最大的功臣就是刘富刘元颖。刘富站起来了，也搭着他跟曹操是老乡，在曹操面前立下这么多功劳，曹操老夸他老鼓励他，今天跟曹操这么一说，他迈步走过来了，丞相丞相，而今大军既战，您何出此不急之言呢？曹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往下这么一沉，何为不急之语？您别瞧这么一句话，就如同曹操正高兴着，这儿蒯了一瓢凉水，啪往曹操脸上这么一泼，曹操机灵灵打一冷战。他正在至高盈满之时，你来这么一句话，说他不吉之言。曹操问了一声：“何为不吉之言？”丞相，我军沿长江下寨，不日够奔江左，灭孙权，得江东。大战即将开始了，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呀！这不是打起仗来流离失所吗？这话不好听啊，丞相，难道要兵败吗？后边这句话他可没说出来，这意思，流离失所那不是打败仗吗？曹操手正扶着自己这条树，何为不离之言？流离失所，曹操顺手唰把这槊抄起来，拿这槊就奔着刘富的肚子应声而倒，血就流出来了。哎呀，曹操明白不明白？那是刘富不明白。说曹操真醉了，真醉了，刚才我说了不能做短歌行，曹操没醉，借醉杀人。整个大战船上连兵将带文武官员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鸦雀无声。有聪明的一看曹操，哎呀，曹操用手一扶自己的脑袋，就跟那腰吐似的晕了。手下人赶紧过来搀扶，哎呀丞相，哎呀丞相，您喝多了，您赶紧回去休息，这叫聪明主。除了那傻子过来明白明白啊，人家说的对，您干嘛把人刺死？曹操跟着过来，宝剑出匣，扑这脑袋就飞，就苦肉计了，是吧？所以说呀，聪明人过了一扶，丞相您喝多了，您醉了，您赶紧回去休息，把曹操搀下战船，然后扶着曹操到他睡觉的地方，到他的寝帐，让曹操躺下了。有人在这伺候着，战船之上有人收拾。扬州刺史刘富就这么死了，这么大的功臣。至于怎么收拾，怎么擦干血迹，咱不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曹操醒了，外边哪位先生在？亲兵就得说话呀，程昱、程仲德先生求见，没他进帐。先生您请吧。程昱、程仲德来到帐中参见丞相。仲德，昨日大宴长江，似乎我好像杀了一个人。哎呀，那是丞相您失手，他撞在您的槊上，真不讲理呀。这当时要有秒拍的给拍下来， 就跟那天斯诺克似的，啊，塞尔比这么看着，到底那球碰上没碰上？打那黑球，打那白球，碰那黑球，蹭上没蹭上这斯诺克？我们俩都看着呢，他说没碰上，我也说没碰上。你说那俩讲解员多会拍马屁，愣说碰上了。你在那儿呢吗？就即便真碰上，你得说没碰上，何况是真没碰上啊！啊，我们俩最有良心了，没碰上。他说没碰上，没错。我们俩意见统一，那就不打架了。啊，希望塞尔比能够受到打击，没想到好家伙，他老人家还是赢了，那没办法是吧？咱们中国又出一小将，真了不得啊！我们俩就爱看体育节目。您说这刘富死的多冤，愣说刘富撞到这大槊之上。曹操心中懊悔不懊悔？懊悔。难过不难过？难过。伤心不伤心？伤心。后悔不后悔？不后悔。刺死了扬州刺史刘富，哎呀，伤了刘富心中好懊丧。中德，后事如何办理？他跟人嘴里要话，丞相，既然是误伤，刘富立了不少功劳，我想您是不是传下话来，让他的儿子把他的尸身运回老家，入土安葬，以三公之礼。好，就依你之见，命刘熙觐见。报，我指禀报，刘熙求见。您瞧，爸爸让人扎死了，现在还得求见，没办法。曹操掌握大权，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得把我父亲尸身求下来，敢动吗？不敢动。手下人传下话去，刘熙，刘富的儿子迈步进来，跪倒在曹操面前，丞相，啊，丞相，只怪我父亲言语冲撞丞相，丞相误伤伤了我的父亲，作为人子，求丞相开恩。请求将我父亲运回老家入土安葬。哎呀，刘熙啊，元英啊，眼泪下来了。您说这要当演员真是个料啊。其实曹操心里也不是一点不难受，按三公之礼派500兵将你父灵柩运回原籍，谢丞相。那您说刘富他是一个文职官员，办义学屯田，他为什么带着儿子跑这儿来了？其实曹操啊早已然传下话来，扬州这个地方还在孙权控制之下，那么刘富等得了江都之后，他的官职就是扬州刺史，为什么把儿子都带来呢？得上那儿当官去。曹操认为此一次大兵南下一定拿下江东六郡81州，所以他带着不少的文人，不少的地方官员，都会治理地方，非常的有志之士给带回来，将来得了江东好安排各个地方当地方官员。那曹操是有想法。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爱心脸，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初心，不闯荡。